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一年半前，他们遇上了一对已投靠 AI 的新人类，对方手里有武器，他们的车也出了故障，情势相当危急。孙斌蹲在发动机上，拿着引擎盖挡住了乱飞的子弹，嘀嘀咕咕的：“ 哎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” 在大家已经做好死战的准备后，孙斌突然又说：“ 好了，哥，快开！” 孙燕一脚油门，带着所有人逃出升天。事后，立了功的孙斌反倒被大家围着捶了一顿，罪名是动摇军心。孙斌很委屈，有理有据地回答：“ 你们问的时候我还没修好，我不敢乱说呀。” 孙燕也替弟弟说话：“ 他小时候就这样，高考完啊，哭着跟我说，哥，我完了完了。有道理综大题的第二问，他出来才发现自己算错，他哭唧唧的，我还请他吃了好多顿大餐安慰他。结果成绩一出来，小兔崽子考了个295，就错那半道题。” 严兰兰等人纷纷表示，听起来更欠打了，刚才打一顿果然不亏。孙斌嘴上丧，但他的实力大家都信得过。这两年来，小到订书机，大到发电机，大多物件他看上一眼就能修，甚至还能利用简易的工具与材料制造发信器。当然了，他修理时总会伴随着话外音，大家都听续了，索性啊，把这当作他的专属 BGM。严兰兰持枪跨坐在他身边，闲来无事，索性拿手指头比了个枪状，抵着孙斌的后脑勺手：“ 小子，再不修好你就没命了。”“ 兰兰，你别催，你一催我就着急。”“ 你急什么？”“ 我怕你骂我。”“ 少诬陷好人啊，我他妈根本不会说脏话好吗？” 孙斌擦擦汗，把接好的线放回去，提醒道：“ 兰兰，气沉，气沉。” 他从引擎盖上跳下来，甩了甩两只沾满机油的手，面朝着车子倒退两步：“ 哥，发动一下。” 引擎滴滴轰鸣，车前灯瞬间亮了起来。“ 嘿，成了。” 车灯冲破夜雾，也叫孙燕看清孙斌身后有一个身高约有2米的人形黑影，像是裹了一件黑色羽绒服的高壮男人。熊！他不知已在孙斌身后静静观察他多久了，只为等待一个机会。悄无声息地张开棺材式的巨口，对准了孙斌的脑袋直接咬下。轰然一声枪声，灼热的弹壳从严兰兰的枪上弹开，滚落在地。距离熊最近的严兰兰反应不错，第一时间开了枪，然而准头不足，弹头旋转着从熊脸前方擦过，倒是将那头熊愣了愣。冷黄的瞳仁一闪，旋即将目光对准了严兰兰。那目光很冷静，如同一个人类在审视他的猎物，有灵性的叫人周身发寒。严兰兰一脚踹开孙斌，就地一滚，池小池掀开顶棚上的天窗，立即补上一枪，子弹准确无误地击碎了熊的鼻子。在熊厉声痛吼起来时，池小池打了个呼哨，一旁的草丛动了，一道黑色的箭矢从中激射而出，准而狠地叼住了熊的颈部。血光一闪，那黑熊颈骨便应声而碎，血溅三丈。黑熊痛极，挥动铁掌想与这只猛兽同归于尽，但那黑色的箭矢却倾斜跃下，直落旁边的草丛，与黑暗融为一体。他简直像一个最完美的杀手，起手割喉消失。 干净利落。卡车退出了30米，静静等着这头在地上翻滚折腾的熊死去。孙兵昏头胀脑地爬上后车斗，严兰兰紧随其后，他扛着发热的枪管，迫不及待地从棚顶看出去，观察那头熊的生命体征。小情侣着急道： 咱们走吧。 不急着走。 严兰兰跟池小池讨价还价： 丁队，这熊还挺大，给几个孩子做件坎肩应该还有剩，匀我一副手套呗。 一人一副手套吧，做坎肩肯定不够分的。熊孩子们一个比一个能长，今天做了衣服，明天未必能穿得上。 孙兵喘过气来，开始跟这对情侣解释熊的妙用。 啊，熊肉能制成肉干，熊油能点灯，熊胆能入药，这一头拖回去够吃很久的。 而就在孙兵解释期间，池小池与严兰兰一来一往，已经把这头熊身上的各种零部件分配完毕。他苟延残喘了约15分钟，才渐渐没了声息。孙燕敲了敲盔窗： 哎，丁顿，他躺了。 小情侣中的男人觉得自己得派点用场，正自告奋勇地打算第一个下车扛熊，就被池小池直接拿枪托摁住了大衣后襟。 干什么去？ 他站起身来，掀开顶棚，瞄准夜色中的熊身，又是一枪。死去的熊登时痛吼起来，声如雷霆，吼得男人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池小池又坐回原地。 丫聪明着呢，啊，跟我玩演技派那一套，再等等。 小伙子这下乖了，心有余悸道： 刚才在草丛里转来转去的叫唤的也是他吧？ 孙兵推了推眼镜道： 不是，刚才在草丛里叫的是老板，他是故意发出声音的，好让其他食肉动物知道我们这群猎物已经被他盯上了。看来这熊也是饿坏了，不然也不能无视他们动物的规则，摸上门来偷别人的猎物吃。 老板？ 嗯，我的宠物。 10分钟后，熊抽搐了一阵才真的不动了。几个壮小伙子跳下车去，七手八脚地把这300多斤重的熊搬上车。小情侣看着他们欢天喜地的样子，哪里是面对一头熊啊，活像是在过年时杀年猪。把这只送上门来的猎物安顿好后，池小池背着枪从卡车上跳下，跨上停在一侧的摩托车，挂了空档，刻意让机器发出高转速的轰鸣，驱散了远处一群歇脚的鸟。他戴上头盔时，那道矫健优雅的黑影便拨开群草，静静蹲立在他身侧。他招了招手，孙燕通过后视镜看到他的动作，便发动车子，从那滩已经结成冰的熊血上碾过，驶入无边的黑暗。熊腥味不清，小情侣里的男人怕女友晕车，就把卡车厚重的帘幕撩起来通风。看清跟随在那位丁队长身侧的宠物后，他瞠目结舌，满满倒吸入一口凉气，冻得腮帮子都麻了。那是一只黑豹在摩托车右侧狂奔，他健美匀实的肌肉呈流线型，肌肉喷张开来的样子美到惊心动魄，蹬地发力，每一个动作都金贵又稳重。看到这一幕，男人与其他第一次见到这情景的人一样，发出了由衷的感慨。硬壳昆虫米粒似的打在前挡风玻璃上，炸弹炸开，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。他们开了半夜，抵达了一座小县城。让小情侣们惊骇的是，这里居然像是住满了人的样子，家家户户都有光透出，甚至有几家还有电灯。严兰兰拄着枪问小情侣们： 你们会做什么？ 女孩指着男人说： 他是电力专科学校毕业的，我是护士。 严兰兰当时眉开眼笑： 太好了，我们正缺有经验的护士呢，我带你们去医院。 医院？什么医院？ 女孩设想中的医院也就是一个破落的小院，纱布都得用晒的那种。但卡车径直驶入了县人民医院， 其内灯火通明，有七八辆大型车停住，甚至还有专人在停车场内指挥交通。在两个年轻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车子停下，严兰兰跳下车，蛮夸张的一挥手笑道：“ 嘿嘿，欢迎来到救人类的理想国。”